天上的云朵，它里面藏着什么？像不像棉花糖一朵？妈妈妈妈快告诉我，木瓜瓜丁瓜吃饭很多，吃不吃就能快点长大，就能把你保护着。天上的云朵，它里面藏着什么？像不像棉花糖一朵？妈妈妈妈快告诉我，木瓜瓜丁瓜吃饭很多，吃不吃就能快点长大。